安静地唱着 Jackie Chan 后摇的歌，在 KTV 包厢里面只剩我一个人，低沉的颤音拉碴下巴，我用力拖着，我需要多些啤酒才能够复合。当心不见了，生命剩下负责，当生活变得太多规则，怎么去快乐？给我一万个开心的理由，一万个开心的理由，曾经爱过哭过痛过结果什么都没有。给我一万个开心的理由，一万个开心的理由，只想找个借口放飞自我，坠落在风中，请别管我。眼泪流干了，不愿再去面对挫折，从前的激动热忱都慢慢不见了，朋友都散了，剩下对人虚假的迎合，再没有什么梦想值得去拉扯。当心不见了，生命剩下负责，当生活变得太多规则，怎么去快乐？给我一万个开心的理由，一万个开心的理由，曾经爱过哭过痛过结果什么都没有。给我一万个开心的理由，一万个开心的理由，只想找个借口放飞自我，坠落在风中，请别管我，让我寂寞。 我对着麦克风在怒吼，虽然没有人想听我说，这边流言蜚语太多，有多少嘴脸在我背后，痛苦越大失望越多，你最爱的往往伤你越重，强忍内心的折磨，无力挣脱，只能接受曾经单纯快乐的那些日子，铭心刻骨就回不了头，苦尽尽无所依旧，把你和我一起复头，每天睁开双眼还要面对排山倒海无穷无尽的困惑，敬自己一杯，对着自己说干杯，再见再见。 给我一万个开心的理由，一万个开心的理由，曾经爱过哭过痛过结果什么都没有。给我一万个开心的理由，一万个开心的理由，只想找个借口放飞自我，追